关注与白人至上主义等相关组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投票之前说，美国需要应对枪击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不过有共和党人表示，美国有足够法例针对本土恐怖主义，批评这项法案会令联邦执法机构权力过大。财经消息，道指升516点，报32637点。标普500指数升79点，报40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5， 日元 127.07， 瑞士法郎 0.959， 加元 1.277， 人民币 6.74， 英镑对美元 1.261， 欧元对美元 1.073，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49.75美元，卖出1851.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之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莫向晚为咗扩大清源嘅经营，再次揾周老板。究竟今次周老板会唔会因为莫向晚经营艺人嘅眼光？再加上阮丽华同埋宋谦嘅加入而投资清源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吴美英一同欣赏《青衫客》。 燕双清发现乐长通翻卖国，决定弃暗投明，但系俾妻子误会，以为个忍心手印乐父，幸好最后冰释前嫌。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1:00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30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将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 英錯，我哋有邱克利林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就有钱佩佩嘅三点几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嘅雨声咧，把我吵醒了啦。不过好彩咧，喺我行出门口嘅时候咧，发现雨已经停咗啦。唔知道你个区系咪都系咁嘅情况咧？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呢一个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嚟到4月27日，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啊。 落雨中咧就觉得好似特别觉得抑郁一啲，觉得又好似伤感一啲。有时就系觉得究竟系咪一种嘅眼泪嚟嘅咧？特别系你想流眼泪嘅时候，喺雨中流，冇乜人睇到。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变。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啊，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好喜欢的小魔女范晓萱的眼泪。好啦，我哋睇下个天落几耐眼泪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再次提提你，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啊。

Kimberly 嘅呢一首《爱你》。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学友嘅出现。学友都唱过好多好经典嘅国语歌，其中有呢一首。吻别，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予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 雪。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美国并不是要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并非要排除中国出全球经济体系，促请遵守国际法规。他形容中国是唯一有意图的国家，亦有日渐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重塑国际秩序。布林肯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但他说北京的言辞和行动日益挑衅，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布林肯又提及新疆维吾尔族人、西藏和香港的情况。他说可以在类似气候变化等的问题上和中国合作，但法治和人权不能妥协以及用作交易。较早前外长王毅在所罗门群岛表示，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霸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推动粮食和肥料出口，但前提条件是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和意大利总理

你有煲过日剧？有冇煲过台剧？或者而家系咪煲紧呢一个韩剧或者系大陆剧咧？其实可能你最中意睇嘅系香港嘅剧，系咪？佩佩都有煲过嘅一套台剧啊，就系呢一个嘅《流星花园》，喺2001年嘅作品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曲啊，庾澄庆主唱嘅《情非得已》啦。讲起呢一套《流星花园》咧，哇，真系犀利啊！即系已经好多个唔同嘅地方都曾经翻拍过，近排咧就出现咗呢个泰国版，啱啱上市嘅啫。咁啊，讲起即系原装，我哋即系。比較熟悉的呢個版本咧，就係 F4 主演啦，咁啊當然有呢一個嘅言承旭飾演嘅杜明智啦，咁啊仲有周渝民啦、吳建豪啊，加上朱孝天四位合成嘅 F4 主演啦，咁啊女主角就係呢一個大 S 徐熙媛啦，咁啊講緊咧即係真係呢一套戲真係好經典中嘅經典，我記得我應該係冇停過咁樣咧。在屋企是煲了十几次，是连续煲了十几次的这一套戏。当然啦，当时是困在屋企，真的需要在屋企休息的时间。嗱，讲起即系呢个做杜明智嘅言承旭咧，今年啊45岁啦，哇！啱啱咧发现咧，佢参与一个国内嘅一个嘅一个综艺节目咧，佢用翻呢一个嘅杜明智嘅扮相，好似冇变过咁嘅，系咪真系食咗防腐剂啊？我哋叫。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在我肩膀，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吧。 科嘅呢一首《流星雨》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嗱，头先咧就播放咗呢一个嘅台湾代表，即系呢个靓仔嘅代表。我哋香港嘅代表会唔会系佢呢？我相信都好多人觉得佢系心目中香港嘅美男子之一，仲要系美咗好多年，靓仔咗好多年。我身边真系好多朋友都系佢嘅粉丝，一直都系好忠心嘅粉丝。佢系边个？咪就系我哋嘅刘德华咯。 时间在追捕，一生只想往前飞。身边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不能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哪怕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情真意等他遇到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哪怕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不会看见我流泪。走来不能回，我能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哪怕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也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你会不会是他的粉丝之一呢？刘德华忘情水，靓仔嘅代表，呢、這个可以讲都几多人都认同嘅。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清晨爽利，除了有佩佩之外呢，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咁大家都知啦，这个全球呢都受住这个新冠肺炎疫症呢所影响啦。咁当然啦，香港的朋友仔呢之前就经历了第五波啦，相信很多朋友呢因为咁呢就宅咗喺屋企啦。或者可能工作上啊或者学业上呢都受住唔同程度嘅压力啦。令到自己个情绪上面呢都受到好大嘅困扰同埋波动啊。想问一下沈医生，你见到嘅病人会唔会都因为呢一个嘅新冠肺炎令到佢哋嗰个情况系变差咗呢？ 確實有啊，真係我諗無論咧佢本身係冇情緒或者冇精神健康問題嘅，咁佢可能經歷咗呢一個咁樣嘅疫症之後咧，無論佢可能係自己中咗啦，身邊嘅人中咗啦，咁可能對佢個情緒健康咧都係有明顯嘅影響，好多即係因為咁樣樣咧而到嚟到求診咧都有嘅。另外仲有啲咧就係佢本身咧就有已經有個情緒病噶啦，咁但係可能咧佢本身個病情控制都唔错㗎喎，即係都已经有好多呢都明明已经减緊药㗎啦咁样。咁但係呢几个月呢就真係不幸啦，中咗嗰个新冠肺炎啦。咁之后呢佢係真係明显呢係有个倒退喺度，有啲复发添啊，甚至复发呢都唔轻啊嗰啲症状。咁所以呢见到嘅真係嗰个新冠肺炎呢对于我哋精神健康呢確实有一定嘅影响。咁事实上呢啱前两个月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先出咗一个嘅报告啊。咁呢个报告呢就係讲话当佢哋喺呢一个疫症开始蔓延嘅时候呢，头一年呢佢哋做咗一啲嘅调查啦，就係讲緊係一啲国际性嘅调查。调查啲乜嘢呢，就係嗰个新冠肺炎究竟令到一啲情绪病啊，常见嘅情绪病例如抑郁症、焦虑症啊，嗰个影响有几大呢。咁原来发现呢抑郁症、焦虑症嘅比率呢係上升咗25%。 哇，都好犀利喎。 好犀利啊，这个真係好惊人啊。咁佢因为本身已经个社区里面呢已经有一定嘅人数呢係有呢一个嘅焦虑嘅抑郁啦咁嘅情况㗎啦嘛。咁而家讲緊喺呢一个基础上面再增加多 25%。咁所以你睇下整体嗰个数字呢其实都係相当嘅即係令人担忧啊。 你所讲嘅係佢本身已经有呢个问题潜在喺里面诱发出嚟，定係本身根本从来都冇呢一个嘅情绪病，但係因为呢一个气候上面大家嘅氛围令到自己好容易都会无端端产生呢个情绪病啦。 係会夹杂咗啦，头先佩佩讲嘅情况都係可能佢本身即係已经有情绪病，但係呢可能佢又好返啦，咁但係可能因为经历咗呢一个咁样嘅疫症之后呢佢会复发啦，又或者包括埋呢就係一啲本身佢都係健康嘅，冇呢一个精神健康问题病史嘅，但係经历咗呢一个疫症之后呢亦都係诱发咗一啲嘅即係情绪病出嚟呀咁样就係、是、一个情况囉。 咁嘅情况底下，你作为精神科专科有啲咩可以帮到呢一方面嘅朋友呢？讲真啦，新冠肺炎唔係我一个人可以控制到嘅嘢嚟㗎嘛，係咪？即係除咗自己话打针呀、做好防御措施，但係大气候嘅嘢全世界嘅嘢我控制唔到㗎喎、 冇错呀。所以呢即係我諗除咗有病嘅，咁但係我哋尽力去到即係已经发生咗啦，咁我哋尽力去到帮助啦，希望医好佢呀咁样啦。咁预防啦，希望就真係可以广传多啲信息，就係做好防疫啦，打好针呀咁样。咁当然呢啲係好个人层面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啫，咁亦都係绝对唔够。我相信呢即係喺个整体个社区里面啦，无论一啲即係社区团体或者政府机构啊，甚或一啲即係可能政府嘅政策啊上面呢都值得呢即係花多啲时间功夫呢唔单止控制个疫情本身啊，身体上面嗰啲需要啊各样，其实呢喺个精神健康上面嗰个兼顾呢或者个跟进呢都係相当紧 紧要。事实上嗰、那个世卫嘅研究报告咧，都有提倡呢一样嘢啊，就系、是、其实精神健康嗰个关注咧，喺呢一个疫症上边嗰个挽救措施啊，又或者嗰个跟进措施里边咧，喺好多国家里边咧，都已经纳入咗系要关注埋个精神健康上边咧嗰一个嘅政策喺入边啊。咁、所以见到咧，确实如果一个人嘅身体啊，可能佢好翻啦，但系如果佢伴随住佢有其他精神健康嘅问题，呢、这个都会大大影响整体成个社会上边咧嗰个运作啊，个生产力啊，同埋整体个医疗上边个负担啊，所以真系不容忽视嘅。 嗱，你话呢啲大围嘢，自己就冇办法可以帮到手啦，系嘛？咁、但系即系对于自己发觉，咦，好似因为呢一样嘢令到自己情绪有困扰、有波动嘅话，系咪即系话我尽量避免？哎呀，我唔好。唔好睇呢啲新聞啦，亦都唔好討論呢啲嘢啦。啊，或者咧，我快樂嘅時候就要快樂啦。我唔理得咁多啦，我想食就食啦，想去做運動就做運動啦。定係咧，喂唔係喎，咁咧我再要保護多啲自己，戴十個口罩啦，咁啊人完全去啲冇人嘅地方啦，咁需唔需要咁樣咧？ 我諗就誒攞個平衡咯，最緊要。頭先你講嗰啲咧，都係一啲保護自己嘅措施啦。但係如果過分嘅話咧，就會太多焦慮啦，係咪？咁、但係嗰啲都要做嘅，適當地跟咗一啲我哋官方嘅指引啊，一啲權威性嘅指引咧，做足就夠啦。咁但係咧，其實真係嘅嗰、那個社交上邊咧，都係人嘅必需品嚟噶嘛。如果我哋太過隔絕，同其他人隔絕嘅話咧，我哋真係容易患情緒病嘅機會咧都提升啊！咁所以咧，喺個保護安全嘅基礎底下咧，我哋有適當嘅社交啦，保持一啲同我哋好朋友啊、親人嘅一啲嘅聯繫啊，甚至係即係見面啊咁樣咧，其實都係值得去到保持啊！咁再加上頭先你講啦，譬如運動啊，做自己一啲中意嘅嘢啊，令到我哋生活都有個規律啊，有個穩定啊，飲食啊，同埋我哋嘅睡眠啊，充足啊，呢啲都係保持我哋健康咧，即係不可或缺嘅因素嚟嘅，都係好基本咧。其實即係值得注意嘅嘢咯。 如果即係覺得想快樂嘅時候，我食個甜品或者食塊朱古力，會令到自己開心啲嘅。可能咧食咗個甜品，可能令到我血糖指數高啲，但係我都唔理啦，令到自己開心啲。咁我兩者點樣可以攞個平衡咧？ 係啊，當然即係少少嘅一啲怡情啊，譬如我哋興趣啊、中意啊咁樣咧，去到適可而止咁樣做咧，梗係好啦。我哋之前都有一啲嘅集數咧，我哋講過呢個話題啊，即係食甜食啊，對於精神情緒嗰個影響啊咁樣啊，咁但係就係太多嘅話咧。就凡事都係適可而止啦， 物極必反， 冇錯啦，物極必反啊，令到我哋可能好多其他嘅問題啊，咁所以都係要做，中意嘅可以做，不過咧就適可而止咯。 可能咧就約埋三五知己去食甜品，就一碗兩份啦。 係啱啦，咁啊真係落少啲糖啦，咁樣係咪？ 係咁，但係咧即係話如果佢發現自己係因為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底下，或者佢即係曾经已经确诊过，又好担心自己再确诊，又话好担心自己可能咧，会将自己身体上面嘅菌传俾屋企人等等呢啲咁有情绪上面嘅问题，系咪佢都需要正视去揾翻精神科专科嚟到即系帮手咧？ 系啊，如果即系我都见到唔少咧，其实可能佢哋适当嘅防疫咧，即系已经好足够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已经系过咗笼啦，即系可能呢一个嘅担心咧，令到佢哋生活上面受到影响啊，例如根本瞓都瞓得唔好啊。翻工嘅时候集中唔到精神啦、上堂嘅时候咧，可能都系集中唔到，听到老师讲乜嘢啊，咁样就挂住谂呢啲危机啊，自己嗰、那个即系点样应付咧，那个危机有几大咧，几恐怖咧，咁样点样传到屋企人之后嗰个灾难性即系想法啊等等呢啲咧，如果持续有呢啲情况嘅话咧，即系可能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都系咁咧，影响到你生活咧，就快啲揾一啲即系专业人士咧，或者精神科医生咧去到求助咯。 咁当然啦，如果你冇睇开嘅精神科咧，咁啊揾翻自己家庭医生先帮你睇一睇。如果真系情况唔太理想嘅话咧，你嘅家庭科医生当然都会转介你去睇精神科嘅。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阿岑医生嘅，咁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唔同精神健康话题，我哋继续探讨啦。拜拜， 拜拜。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还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 听紧呢一首陈淑桦嘅《梦醒时分》，亦都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8分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下个月10日起恢复接待外国观光客，初期只是限有导游陪同的旅行团。今次是日本事隔两年几以来再次开放给外国人以观光为目的入境。當局將會按風險劃分三個組別，包括香港在內的低風險地區，可以不用出示疫苗接種證明，亦都可以豁免入境時的檢測和隔離。三個組別都需要持有入境72小時內的陰性檢測證明。日本政府早前宣布，下個月起將每日的入境人數由現在的10,000增加到20,000人。而沖繩那霸機場和北海道新千歲機場會在下個月恢復國際航班。日本日前開始接受來自美國、澳洲、泰國和新加坡的已接種疫苗旅客，透過小型旅行團方式到訪，為全面開放觀光做準備。美國國會參議院就一項針對本土恐怖主義的法案投票，以47票贊成、47票反對，未達所需的60票通過門檻而被否決。紐約州水牛城月中發生超市槍擊案，導致嚴重死傷。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有关法案，提上参议院。法案容许在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设立三个办公室，追踪和调查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并关注和白人至上主义等相关的组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投票之前说，美国需要应对枪击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不过有共和党人表示，美国有足够法例针对本土恐怖主义，批评这项法案会令联邦执法机构权力过大。乌克兰说东部地区受历来最猛烈攻击，促请西方国家提供武器。俄军正向东部顿巴斯地区推进，包围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等城市。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亦都受轰炸。乌克兰副国防部长马里亚尔表示，战斗已经达至非常激烈的程度，乌军遇上极度困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日内较早前在社交媒体说，乌方正在利用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打击俄军，现在需要可以远距离攻击的武器装备。亲俄武装2014年起已经控制部分顿巴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天气方面，本港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8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7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食环署的鼠患指数不足以反映鼠患的实况，有前线人员对使用有毒鼠利的理解亦都严重不足，加上署方只是向违规街市租户发出口头警告，对防治鼠患以及执法成效存疑，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本港在去年的吸烟率下降至到 9.5%， 是有纪录以来的首次出现单位数。政府昨天就已经举行了记者会，提出最新和长远的控烟策略，好像说会参考外国，考虑扩大禁烟区的范围等等。我们